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，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王伟立，新木影院创办人，为盲人朋友讲解电影300多部，曾经是中科院科研人员，2003年开始全职为视障人士提供服务，希望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同时，照亮明眼人内心的盲点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伟立。有一首歌叫《你是我的眼》，歌中唱到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从事助盲工作以后，王伟立对这首歌更加有感觉了。 有一次去那个北大给他们继续分享那个公益课，我给他们讲一个小故事。我说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做一个游戏，因为小的时候那时候的花园啊、果园里边的围墙都是砖砌的，透不过去看不见，特别想关照那里边的果子熟没熟，是什么时候熟了，趁那个看园子大爷不在，我进去偷几个果子吃。但是怎么能知道呢？两个小伙伴就得搭人墙，一个在上站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，那个在上面的手搭凉棚，呵，发黄了，快了，再有10天咱就可以进来了。这底下这个呢，耸着肩顶着劲儿，拿肩膀一点，嘿，看见什么了。这个时候上面的那个人才知道，哦，赶紧告诉下边的伙伴。这一说，这两个人才偷偷的一笑，才共享了刚才他看到的成果。我们是谁呀？我们不就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那个看得见的人吗？但是当我们不告诉他我们看到了什么的时候，也就不存在着平等。然而我们在建立了这种不平等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的缺失是什么？我们对于人生的理解，对于价值观的理解，那是完全是两回事。助盲为什么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？不是因为别的，正是因为盲人朋友他们的存在给了我们好多思考。这种思考它是能够让你真正的换一个角度。你过去你可能不想吃窝头，现在拿一个窝头你可能吃得很香。为什么？你的态度变了，你的目标变了，你的都在变。你更注重什么？你的内心所获取的东西和你是不是吃一个龙虾呢完全不同啊，它就变成这个了。所以说呢，这是一方面。当你把一部电影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时候，盲人朋友急得在那拍大腿，哎呦，这可不行啊，急的说那宝贝计划那个宝贝儿从那个楼梯上往下坠落的时候，那个布包一下子打开了以后，小孩唰的一下出溜下去了，马上就要落地了啊，在那喊，你知道吗？ 他们跟头伸手去接是吗？ 啊，是。然后这时候你说人字拖唰一个箭步窜过去，用手一下子接住了，一个大滚站了起来。小孩，哎呦，他可接受了，就是他们，这个包括对于人物的那种经历的那种，哎呀，那种感慨， 他们会特别投入，是吧？ 是这样的。你比如说《可可西里》，讲那个故事，当那些藏羚羊，上百头的藏羚羊扒了皮以后还活着，还在动，被那些人血淋淋的把这个羊皮扒掉。当你就讲这个故事，最后你讲到哪儿？护林的这些人，把羊放在一堆，点了火，围着圈给他们去唱那个超度的那些个经文的时候，咱们的盲人观众 就流泪了。他为什么在这时候流泪？因为作为生命来讲，在他终结以后，那些还活着的生命将如何对待他们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会想到他自己，他会想到他最难的时候，他会甚至于会想到自己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得到什么。在动物界，在一群生命里面，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一只藏羚羊。因为电影的特点就是这叫入片状，经常的会让我们本身我们的自我跟电影去互动，这就进入电影 代入感。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，他的这种动容，他跟这个片子的导演跟这个电影的情感，他是融为一体的，无疑这个时候他是进入了一种欣赏状态。还有很多他们因为电影的改变，我们会发现因为他的这种需求，我和我那些讲电影的志愿者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观众了。那么你作为一个电影的讲述人，任何一个画面你都要弄明白，这个视觉所表述的所有的这种它的信息，你应该都是明了清楚的。 所以之前得看好多遍。 那当然了，这是功课，你必须得做，甚至于你还得写讲述脚本呢。一个认真的讲述人，他是要认真的去写讲述脚本的。 不是说这边放着电影，我就即兴的，我看到什么，然后我就跟 你讲。电视剧可以，就是包括你讲纪录片，你都要看它一两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你所碰到的这个场景，可能是你生活当中没有的，你不可能即时就能拿到这种语言， 而且还得是盲人朋友们能够体会到的语言。 你说的太对了。啊，你很专业，你能做一个很合格的讲述人啊。就是我们是站在导演的角度，把导演的思想和他的这种创作用我们的这个语言把它呈现出来，但是你呈现的方式一定是他能听懂，因为盲人的视觉心理视觉跟我们的视觉是有很大差距的。 我觉得这个挺难的，就是你得非常了解他们， 对，你体验一下， 而且你有学心理学的基础，就是如果没有这些的话，很难的。 所以电影讲述它是一个专业，你的语言的训练你要有的吧，语言的感染力还是要有的吧，你对电影还是要了解一些的吧，你对电影的语言的那种理解和跟语言的这种转换，你要非常的熟练。盲人的心理视觉是什么呢？你也得知道啊，你说完了他是不是能在心灵的这个荧幕上画上这一笔，画准这一笔，你的语言就是一支笔。你说这是一个大胖子，圆圆的头啊，大眼睛像牛铃一样，鼻子两个大鼻孔扇着，大嘴叉子歪到脚一直到耳朵根儿，那你看你说吧，他是不是在画？ 对。 那我要不说呢，他就是一个大胖子，然后身穿什么衣服，脚穿什么鞋，脑袋你没说是不是？那脑袋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圆球，他没有 描述细节， 他没有啊，对对对对， 而且他那个画面转换那么快，就出了一个人。您刚才说那一大套，可能他就半秒钟就闪 过 了， 对，过去了。 你只能剪重点，给他呈现一个画面，要不然后面的情节都堆那儿了。 对，但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，肯定还会有一个机会，给你时间让你去仔细描述的，会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该抓住了。那你在这个时候时间不够的时候，你讲什么？一个状态， 这里的学问太多了 啊！这个当然你要讲这个关系的最主要的信息。 你讲了多少电影了？ 讲了有300来部。 300来部，啊，个个都得吃透了，那得看了好几遍。 现在到西木影院的这些个盲人朋友，他们是盲人观众而不是听众，他们是走进了电影而不是走进一个广播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现在的志愿者有4个团队，农行的，他就是这一个团队，他可能不知道谁来，但是一个月他来一次。什么拜耳的、星巴克的，啊，还有咱们这个中央台那个财经频道的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一个月这4周就基本上都安排满了，就没有我的地儿了。 王伟立，新木影院创办人，为盲人朋友讲解电影300多部。曾经是中科院科研人员，2003年开始全职为视障人士提供服务，希望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同时，照亮明眼人内心的盲点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，今日人物王伟立。 那现在您把这个助盲的这些产品把它真正产品化了吗？能够靠这些东西来养活自己，把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了吗？ 应该已经产品化了，起码是规范化。比如电影讲述，我这有手册， 嗯， 可以发给这些个志愿者们去通过这个手册，你可以拿这个手册去建立一个心目影院。这两种模式，包括一种现场讲述，一个是光盘的制作，实际上在这手册上，基本上都已经体现了。这两个东西都已经是产品了，我可以无限的复制。 嗯，那他们来心目影院听电影要付费吗？盲人朋友？ 不要啊。 那你怎么实现你的产品化呀？你怎么来养活自己，接着把这事情做下去啊？哦， 它得是企业购买或者是政府购买。实际上我这个是，应该它是一个政府的福利。 嗯， 当然以前没有。关键是什么？由于视觉的这个影响，它没有文化平台，它只能跟我们明眼人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活里边，哎，找一点边缘的东西。你比如说，他听评书，他可能听好多遍，甚至于听好几十年。一个相声他也听无数遍，那他没有别的呀。那电影可就不一样了，电影等于是给他打造了一个什么，一个文化平台呀。电影讲述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视觉讲述的模式，这个视觉讲述包括什么呢？电影讲述在内了， 嗯， 然后舞台讲述、体育讲述、 嗯， 旅游讲述、展览讲述、触摸讲什么讲述、艺术讲述这种东西我们都做过 啊， 包括话剧欣赏。哎呦，盲人哪听过话剧呀？那话剧我又不能在那儿大声的讲，是吧？那我就给他们配一个这个同声翻译器，然后我这边给他讲着，舞台上的表演啊，人物的形态、人物的形象，谁在表演，在干嘛，舞台的布景是什么，灯光的变化、道具的变化，我都会跟他讲啊。 哇，那他们什么感觉呀？ 高兴嘛，这边他另一个耳朵在那听着台词，你看他就是成为一个观众了嘛。这个去触摸长城啊，去触摸航天飞机啊，各个是只要能触摸。上次有一个内蒙古的一个盲协主席来说，哎呀，他说真不得了，说北京的盲人真是太有福气了，什么时候能到我们那儿去给我们把这些经验带给我们？我说可以，只要你这需要，我就可以去啊，跟你们去分享。 嗯， 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为盲人提供视觉的讲述，看来是我们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任务。 您看，你以前啊是做研究的，摄影啊是充分依赖视觉， 是的， 这样的一个工作。 嗯， 后来做公益，做的是给没有视觉的朋友们做的事情。 嗯， 这个反差还真是挺大的。 是，我甚至于有时候我就想，如果这个世界大家都没有眼睛，都像很深很深海底里边的鱼一样，浑身是白的，它不需要眼睛，它靠味觉、靠嗅觉、靠触须，它就能完全在这里边生活。如果没有视觉，我们每天会谈论什么？我们还会弄这么漂亮的花园吗？我们还会做这么漂亮的椅子吗？我们还会研究给我们自己做一件什么样的衣服，烫一个什么样的发型，给自己整一个什么型吗？没有了。可能我们交流最多的就是，我挖的那个洞比你这舒服，你去躺躺，仅此而已了。那么面对盲人朋友，我们是谁？我们应该做什么？他们是谁？他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帮他和不帮他，跟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有什么样的关系？我跟志愿者常分享一个数字：中国有1700万的盲人，日本有30万，连零头都不如吧？在中国，为盲人做有国际标准的有声图书的，是西木图书馆一家，要面对1700万呢。日本有97家盲人图书馆在生产这样国际标准的这种语音图书，为30万盲人提供服务。 那你会焦虑吗？就你自己？ 我会着急呀，我会告诉大家，我们究其一生能做多少，面对这样一个群体，况且这样一个群体，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足够的这种重视和服务。 这种重视并不是停留在嘴上，我们要去关爱他，我们要去关爱他，我们要去特殊的关爱他。然而实际上他跟社会人还有那么大的差距，我们却不知道。剩下的就是什么，我们在助盲的时候是我们在成长。我讲一场电影耽误点时间，他离开新木影院又回到他自己的世界，他只能一周到我这儿来一次，我给他提供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服务啊。我还能做什么？我真的没做什么。想想对于一个明眼人来讲，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。你别说我放弃了，对吧？那回过头来，我怎么去告诉年轻人？我怎么去告诉我们的下一辈，说我们都做了什么？我们连该知道的都不知道，是因为什么？我们从来没有换位思考过。然而盲人朋友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他用他一生的代价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思考生命的价值。这还不够吗？我再去说条件不足，我去放弃，什么都等着政府，都等着政府要你干嘛？你没有责任吗？你难道不是社会的人，你没有责任吗？那么这样一来，你想一想，那就你就会把碰到的困难，碰到的难处就不那么在意了。 所以咱们聊了这么久，我没听到你说办这些事儿有多难，没听你提过。只是我知道你之前欠了钱，然后我说是欠了钱了，你说欠了钱了，也就这样。 是，这个我觉得误解也好，伤害也罢，不理解呢，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。包括给我们制造的一些阻力，那这个呢，你是觉得很沮丧，你很想不通，你不是为自己， 对， 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可以不做了，对吧？我可以把钱花到我自己身上，我干嘛要花别人身上呢？但是我们也是这样，尽管是碰到问题，我们会想，如果我要是蒙上眼睛，我会比他做得好吗？可能不会。所以这个是这种障碍带来的。那在这之前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块，那我们注意了，我们先做，做多少算多少，我们再坚持一年，又碰到一个问题，哎呀还是这个问题，再坚持一年，没钱了再坚持一年，然后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一年一年给自己树立的目标。因为你没谱，你只能给树立一个短期的目标，但是你也没有想到你会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， 就这么坚持下来了。 从一年坚持到十年的时候，你再回头看你是谁啊？哇，你完全不是当初的你了。你的心力、心量、你的知识、你的能力、你的热情，根本就不是当初的你啊。 所以也是自己脱胎换骨的一个过程。 是，它是一份资源，它是一份资源。实际上回过头来，你再去看那些个艰难的事物、艰难的经历、痛苦的那种境遇，不就是就像磨刀石一样吗？你不去磨哪有刃呢？你只有不断的痛苦的磨，你才产生你是一把锋利的刃。实际上这个道理它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。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年龄，我跟郑老师这个年龄，我们有句话叫什么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。 知天命， 人到知天命的年龄的时候啊，他跟年轻人考虑的事情就是不一样。你就会考虑到一种真正从内心所感受到的质量。这个质量不是说你要吃多好用多好， 不是外在的。 对，因为你见过钱，那你想挣钱呢，你就把放去，你就去挣就吃了，对吧？挣钱比这个容易得多。那这样一来，你想想你还会怕什么？再有，你回过头来这么多年坚持下，你发现盲人朋友那是一份资源呐，那是成就了你、成长了你的台阶儿啊，那是你花钱，你花多少钱你换不来的你的成长。现在所建立的这样一种服务机制，这样一种服务理念，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丢掉个千万百八十万你能换来的，你换不来的。更何况那是我们从经历过来到我们的成长，哇，那你就觉得那些还是痛苦吗？你现在再站在这儿，你再去看，那些都不是痛苦。你要说缺钱，谁不缺？李嘉诚不缺钱吗？他缺呀。哪个企业不缺钱？都缺钱，银行都缺钱，关键是你怎么看钱。 当你角度变了以后呢，你会觉得你在很多的时候你是受益人，你不是在提供服务的人。 所以您觉得这些年您做了一件正确的事？ 是这样的，我就觉得很安心了。在助盲这个角度，我们会考虑很多很多我们人的这种生存理念啊，我们如何对待这个生存的这个质量。就像这个痛苦的活着和快乐的活着呢，它是不一样的。健康的活着和病痛的活着，那肯定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？我想凡是跟我们心目影院跟红丹丹相关的这些个盲人朋友，他们哪怕在这待一分钟，他们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尊重和快乐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心目影院跟别人的不同吧。 所以会一直做下去了？ 只要我还能动，可能就还得做这个事儿。现在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，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的效应。 可以理解为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吗？ 是的，已经过去了。心目影院不仅是咱们区的，也是北京市的品牌公益项目，也是咱们经常有一些搞对外交流、青年交流到这儿来的一个体验活动，都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 所以不光是帮助了盲人朋友，也是在盲人朋友和明眼人之间架起一座桥。 这个世界睁着眼睛的人最多，但是睁着眼睛而心里边有盲点的人更多。盲人朋友他的价值就在于他的盲能够擦亮我们内心的盲点，这个是我悟到的。如果蒙上眼睛跟他们站在一起，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你得先归于零，你更别说你会一生一世守着这个障碍伴随到老，你做不到。但是他们要活下去，他们才是最勇敢的人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我们该做的事情很多。还是那句话，助盲助盲，最主要的助的是心盲而不是眼盲。可是你看眼盲的时候他们并不可怕，你再想想如果我们心盲的时候该有多可怕。这就是盲人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资源，所以我很感激他们啊，能为他们做这一点服务，我觉得那正是我应该做的。 所以您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吗？你觉得您这些年做的事儿， 这件事儿是值了。也许可能我明天穿不上这双鞋和袜，但是我可以非常安静的啊面对这一切了。只不过你刚才说满意和不满意，我是对我的身体状况不太满意，对我的年龄不太满意，我希望能够 做更多，觉得还有好多事儿要做 更多啊，就是真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当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公益服务或者社会福利项目更重视，更有专业心态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受益最多的时候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王伟丽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。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明天见。95.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8点，声音工坊。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